啊。 这不断的相思这不断纱窗棂点点悄然新雨碎崖落幕声声使我梦难成当啷啷惊魂响自眼前起冰凉凉彻骨寒风悲伤不等儿找我人单影雨夜空水花无更从不来孤山苍龙相望梦我何以与梦相识梦不成莫不是风霞兰堂三更夜莫不是山秀难见午夜风莫不是旅馆萧条清闲门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莫不是方清心内怀恨莫不是佛性心中少至诚既不然神你天河不离落不空叫我流干了眼泪判断婚礼 了方清此事长啊，贵殿早知道半途而废，又何必歇歇，悔不该兵权错付，轻易子悔不该国事全凭你宗兄，细思量都是奸责，他把国务真冤枉，偏说非子你清城，众三军何仇何恨，何轻作对，何愧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可怜你香魂已绿，随风散却是我血坠天寒，同林卫直等等的星谋，得知日后时战兢兢欲体惨淡淡的花容，眼睁睁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呀，悲痛痛，将何以成亲？又何以对情？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放，从今后一见梨花三秋，我的妃子啊，一时不明，误害了你，好叫我追悔 再不能沉香瓶不掉清平，再不能弯月楼头同弯月，再不能长生殿内住长生，我二人夜深思雨到情浓处，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到如今言语无在，二人何处几度思量几痛情，窗儿外铃声儿断去，那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雨踏如冰，柔肠儿九转破结，破结雨断泪中儿，千行万念万念痛痛，这君郎一夜不眠，悲哀的我想梦听得内唤起奏，请家登城 刘春爱先生也是要反串，但是是反串什么我还不太清楚，肯定是别出心裁啊，说句文言吧，砖头打架肯定有出手的，您知道吧？这个咱们再请刘春爱先生返场，给大家再唱一曲。 今天正逢这个春节之际哈、啊，我呢就斗胆给您亮两口这个金派梅花大鼓昭君出塞。刚在后台还合计，我说这你能不能唱别的，他说乐队都没排，我说没事儿，反正我也是业余的，唱的好与坏呢，还接着给您唱一段金派的梅花大鼓昭君出塞，希望您呢别出去，您呢照顾点我情绪，我还自信点儿。好，下面就伺候您这段昭君出塞。 出塞地 手，想爱家的美人不羡鱼